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3集。木生不打算废话，径自跃至空中，发带在风中飞舞，想要跳过裂隙攻击。谁知那裂隙越扩越大，那二人越退越远，他怎么飞都飞不到对岸。他转身一折，落在树梢上，收腰柄在指尖烦躁地转了几个圈，眸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。 你想杀我？ 小女孩充满邪气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嘲弄。 哼，我是天生地长之幻妖，泾阳坡这天地山川皆为我所操控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哼，那也都是白搭。 他笑了，小小的嘴唇血红。木生漆黑的眸默不作声地望着他，指尖在微微发抖。 我是木家家主木瑶，这一路走来不知斩杀了多少妖魔。 木瑶的声音抬高，尾音微有些发颤，那双琉璃瞳中倒映出浓重的月色。 你若惹我木家，天南海北必将你诛杀，将你手上的人放开。 口气可真大呀。 幻妖摇摇头，阴恻恻的目光盯他许久，嘻嘻地笑了起来。 不如先看看你背后。 妙妙后背一阵发凉，随即看到了地上黑云般的影子。他回过头去，背后是乌泱泱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工人们面色铁青，目光涣散，手中拿着棍棒，肩上扛着铁锹，这些都是幻妖的傀儡。木生觉察不对，眸光一沉，立即朝这边飞身而来。树丛中忽然飞出了无数黑压压的蝙蝠，困住了他，宛如黑色的浪潮，机遇将少年吞没。幻妖笑了， 别急呀，木生，我专为你准备了一关。 自打妙妙开始任务，从未遇到过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，不禁一阵心跳。在这个片刻，木瑶冰凉的手指忽然握住了他的手，他的声音很低， 妙妙别害怕，我们能出去。 妙妙一怔，旋即笑道， 木姐姐，我不怕。 话音未落，他被木瑶手臂一挡，护在了身后。木瑶伸出手，袖中符纸在空中排开，猛然击出，刹那间将最前面的一排傀儡击倒。随即后面的工人挥舞着铁锹围了上来，人越聚越多，宛如潮水，将他们困在小小的包围圈内。妙妙微皱眉头，紧贴了木瑶的后背，已经能感受到她尖锐的蝴蝶骨。她用力将右手腕上的收腰柄卸了下来，拿在了手上。 木姐姐， 她压低声音问， 收腰柄的口诀是什么？ 木瑶顾不上分神去想她为什么忽然这样问，在他耳边脱口而出。妙妙仓促中听了个一知半解，刚想要胡乱着念，忽然注意到这细细的小钢圈顶上刻了一排小字。先前他没仔细看，还以为那繁复的凹痕是装饰的花纹。妙妙带着冷汗看过去，这行小字跟木瑶方才所说似乎一一对得上。木生把口诀给他写在了收腰柄上。 哎，你别说，木生这次干得漂亮。 他焦灼的眉头骤然一松，手中收腰柄脱出，荧光闪烁，刹那间打倒了一大片人。他与木瑶背抵着背，竟然真的勉强抵挡了十多分钟。然而傀儡既没有神智，也无痛感，只会按照主人的指令做事，即使是被打掉了胳膊腿，也会顽强地爬起来，继而用铁锹不要命地砍他们。妙妙望着围上来的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丧尸，一时有些眼花，毛毛领子捂出了一脖子的汗， 他郁闷地扯开领子，早知道今天要大动干戈，他就不穿秋天的袄子了。 妙妙，慕瑶拦他，语气急促，你不要用收腰柄，这些都是普通人，只是被做成了傀儡，不要误伤他们。 哦， 他郁结地将收腰柄套回手上，伤害无辜似乎确实不妥，可是光靠慕瑶一个人顾不过来他们两个，何况围上来的工人越来越多，慕瑶手中的符纸越来越少，真是愁得要秃了。这时一个礼花般的火球猛地爆开，黑云似的蝙蝠被炸成了一片一片，骤然散开，收腰柄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抵抗残余蝙蝠的靠近。木生从围困中脱出，眼角发红，眸中满是戾气，他望着幻妖的脸，默然喘息着，反手摸向了发顶。 阿生， 熟悉的声音似惊雷炸响，他的手猛然顿住。慕瑶一边对付围上来的工人，一边扭头死死盯着弟弟的脸，声音近似呵斥， 你要干什么？阿姐， 少年正在原地，目光破碎地望着他的脸，似乎有些无措。他的眸子渐转，待看到他们二人被围困在举铁锹的工人中间，包围圈越缩越小，几乎快要顶不住了，他眸中刹那迸发出浓重的杀意，手摸向发带，语气委屈中带了一些偏执。 阿姐，我要保护你们，我不需要你来保护。 慕瑶眸中晶亮，似乎是闪烁着水色，他的语气愈加冰冷，带着沉郁的警告。 慕生，娘给你扎这个发带不是为了让你解开的。 他静静地看着他的脸，一字一顿， 你要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。 慕生的手指一僵，慢慢地放了下来，就仿佛大圣被念了紧箍咒，于疯狂杀戮的边缘悬崖勒马。他就这样停滞了片刻，直到工人们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从远处传到耳朵，才立刻被惊醒，从怀里慌乱地掏出一把匕首，吃得狠狠反插入自己的肩窝。 阿生， 慕瑶呆住了，慕瑶不知道，妙妙却眉头一跳，那是旧伤的位置，先前那里曾经被水鬼捅穿过，这么长时间也不过堪堪愈合，因是旧伤，轻而易举便捅开长好的肌肤。少年咬紧牙关，额角青筋迸出，手上用了几分力，握住刀柄用力转了半圈，随即猛地将它拔出，浓稠的血液随着闪着寒光的刀刃一并迸出。刀是冷色，血是暖色，他的衣襟转瞬潮湿，甜腻的血气蔓延，飞速地飘散到众人鼻中，战局似乎在此刻停顿一秒，所有人都朝着慕生的方向望去。他的脸色发白，泛着水色的黑眸如大雾笼罩的湖面，望着下面抬头观望的傀儡，慢慢勾勒出一个复杂的笑。 我在这里。 刹那间，林子一阵反常的躁动，树叶相互拍打，无风自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